到圣诞，人又在期盼，遇见小花鹿拉扯架路，白色云上和我共舞。我热爱圣诞，在夜里期盼，共阿爸爸回家去送礼，让小朋友梦想达到。我不要独对电视，也不要塑胶树，我想要彩灯夜夜亮，伴我身边一起唱。哦，快乐过圣诞，快痛到圣诞，爸爸爸妈又归个太晚，合家同乐满心颂赞。快又到圣诞，人又在期盼。我热爱圣诞，在夜里期盼，白雪纷飞似星光四散。